是谁开灯让天空亮了，飞机划出弯弯的弧线，气球和梦想都在飞翔，白色云朵也要开始出发。是谁关灯让天空暗了，时间变成黑色的底片，一颗颗星星慢慢出现，美丽的烟火在梦里蔓延。大风吹，吹什么？吹长大后离开家的人，一二三木头人，当你回头妈妈还在等。大风吹，吹什么？吹长大后离开家的人，一二三木头人，当你回头说好久不见，一切都好吗？等你想起他，抱着他，说好久不见，一切都好吗？

曾有一种名叫古老的传说，因一口月光无愁长袖念孤舟，当爱离开后，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千山万水踏破，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天山飞空尽雪气吞战可饮雪，经历过无数个秋冬，我的执着日渐的虚无，两鬓发霜白悄然凄然归到绝望血泊中，饥饿又死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就我曾经放弃过，执迷不悟还是蜃楼，追求永恒是一种奢求，我试过等待也试过冷漠，试过飞蛾扑火，而狭隘的种种理由每次听起来都是冷落。 自己不够坚强，

澳之旅奥迪年终聚会进行时，特价现车，丰厚礼包，置换购车更有惊喜大礼。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墙上生活，不怕冷冷的寒流，在那人生的路上同追求，亲身一切伴你走，青山永不改，绿水永长。 一种

熬了一碗汤，记住喝下就不会遗忘。模糊你回忆还是让人欣赏，喝下汤你就回到我身旁。 转过头想着遗忘，偏偏有你在我心上。 心上 闭上眼让心去翱翔，忧伤却会将我捆绑。 一碗相思汤，一碗相思汤，给我多少牵挂幻想。 相思的汤， 相思汤， 世人谎言都一样。 一碗相思汤，一碗相思汤， 心碎狠狠刺痛胸膛。相思的汤， 相思汤， 让你轻轻陪在我身旁。 Got me flying to the moon. Got me talking to myself when nobody's in the room. That's what you do. Tell me. Yeah, yeah, yeah. Got me losing track of time. Every moment I'm with you. When the day turns into night, my sky is always blue. That's what you do.Tell me. Yeah, yeah, yeah. I remember the day everything

是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的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我随风吹向大海，越想得深 写点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想起从前待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许多那里的颜色，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